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6156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预计6月23号到24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高温天气下防暑防晒依然是主题，午后西部北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双井桥有事故，后车多；北向南方向亮马桥到京广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车行缓慢。东五环南向北方向远通桥有事故，后车多；北向南方向平房桥也是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个皮肤方面的疾病。很多朋友听到这个疾病啊，可能会有点熟悉，但是这个疾病可能会困扰他很久很久，久久治不好。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银屑病被誉为不死的癌症，既古老又神秘，很多人形容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渴望将其赶尽杀绝，却又不能如愿。糖皮质激素作为最常见的外用药物，能够长期使用吗？银屑病用醋用热水烫洗能够缓解症状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刘瓦丽，和您说一说恼人的银屑病。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啊，很多的患者都反映特别的顽固，吃药的时候抹药的时候感觉稍微好了，这药一停啊，反复又出现了，而且很有可能比上一次还严重。这银屑病如果真的得了，到底该怎么办？这银屑病如果我们这个抹了这些药物之后，会不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反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 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刘瓦丽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恼人的银屑病。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刘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说的这个皮肤疾病啊，是银屑病。这个银屑病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是啊，我在网上查这个银屑病，很多人他都说他就是牛皮癣。这牛皮癣大家伙儿经常听说哈，也想问问刘主任，在医学领域，这银屑病和牛皮癣我们能画等号吗？ 是这样，银屑病呢，一般的老百姓都叫牛皮癣。但是呢，这个牛皮癣如果是在这个我们中医的病名上呢，它应该是 和银屑病是两码事。 哦，还不一样。 对对对。 哦，但是大家俗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把银屑病和牛皮癣画了等号，但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不是这样的。 对，这个是这样。一般的来说，牛皮癣如果是在我们中医呢，就银屑病的这个中医的病名叫白痹，那么白呢，就是因为它有白色银屑嘛，所以就叫白。痹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有一个匕首，就是一个匕首，这个形容这个病呢是非常难治的，所以中医叫白痹。那么中医的牛皮癣呢，实际上相当于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神经性皮炎。因为中医的病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形象，以取象比类吧，它只有像牛皮那么厚，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病， 就是皮肤有增厚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临床上的主要表现，我们中医把它叫做牛皮癣。 对， 而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银屑病呢，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自己对应的这个疾病叫白痹。 对， 好，那这个中医上面我们都说了，这种有疾病啊，中医都有一个理论，风寒暑湿热，总是有这个邪入侵之后才会有这种表现。那如果出现了银屑病，也就是说这种白痹的话，到底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邪气入侵了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表现呢？ 啊，是这样，就是中医认为呢，这个银屑病治疗呢，它银屑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从血论治，就是说。如果是急性期呢，当然我们知道急性期就是周围就这个皮肤呢长了很多红点，那么抓了以后就有白色鳞屑，很痒。那么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血热症。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变成这个血燥症。 那反正还是跟热有关系， 就跟血跟血有关系。 跟我们的血液有关系。 对， 那在中医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理论，或者说好的疗法，能够针对银屑病我们去治疗它缓解它？是不是对于西医来说，这银屑病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很多人都说了，得了银屑病之后，抹药的时候好，吃药的时候好，一停药又有反复。咱们中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恼人的银屑病。如果您被这样的一个疾病所困扰的话，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今天的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把您的问题通过弹幕的形式发送给我们。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和大伙说的是皮肤方面的疾病，如果您不清楚啊自己皮肤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银屑病的话，最好呢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一个照片，这样的话呢，刘主任可以通过照片帮您初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银屑病，如果是的话，咱们再商量，咱们得对症下药，到底该怎么治。好了，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恼人的银屑病。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6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已经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通过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草案。这是继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实施不久，关于抗癌药物的利好消息再次出台。会议指出，为了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解决好重点民生问题，会议确定，一是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对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 威胁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简化上市要求，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所有研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监管部门分别会在三个月、六个月内审结，将进口化学药品上市前注册检验改为上市后抽样检查，不作为进口的验放条件。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年初决定正式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病的范畴，相关规定在2018年的6月19号已经正式生效。那究竟什么是游戏成瘾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说，控制不住自己玩电子游戏，对于电玩的兴趣明显高于其他的生活兴趣，因为玩游戏出现负面后果，也要增加打游戏的时间等等，都是属于游戏成瘾的症状。而如果游戏成瘾的症状持续一年以上，就会被医生确诊为是精神方面的疾病。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从6月14号首场比赛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15号闭幕。满满一个月的时间，俄罗斯和中国呢有5个小时的时差，比赛时间大多是集中在晚上的8点、凌晨的2点，所以说熬夜是跑不掉的。对于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啊，这个时间段呢晚饭已经吃过了，看球啊容易有饥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吃东西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提醒大家，像抽烟、喝酒、冰咖啡、烧烤这类升高血糖的东西，我们应该通通放弃。饿的时候呢，应该首选一些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例如说吃一些坚果，喝一杯豆浆、牛奶或者是酸奶，还可以煮一个鸡蛋，这些呢都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不错的选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刘瓦丽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恼人的饮血病。在刘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伙儿说了一下，中医当中啊，对于饮血病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病名叫白痹，和大伙儿经常说的这个牛皮癣啊不是一回事儿。而它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我们中医理论说是由于血热造成的，到最后严重的情况下就不是热了，可能是血液发燥这样造成的。那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它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外观上到底表现出来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是刚才您提到了有这个白屑，这个白屑是比如说它是分布在这个我们这个红疹子上面，还是说我们皮肤这个白屑都整个会出现就是有特别干的这种感觉，就算是银屑病了呢？ 哎，它是这样，这个出发的时候呢，往往是由于就我们很多人他由于这个感冒啊，或者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等等，它会出现一些小的红疹子。 嗯， 有的时候呢，往往早期到医院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往往误认为是过敏了， 就是皮疹有点像， 对皮肤过敏了。但是呢，之后呢，它会迅速的发展，就是在可以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 嗯， 它主要是有一些小泛发的一些小的红丘疹，那么上面呢可以出现一些白的就是皮屑。 嗯， 随着时间增长呢，它会这个小的这个红点呢会变成大片的，然后呢就变成一块块的就斑块，那上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厚的这种白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银屑病的皮损。 好，跟大伙儿首先强调几点。首先，这个银屑病它的发病位置没有一个特别的喜好，比如说好发于我们的四肢或者好发于我们的面部，它不一定，它什么地方我们的身体上的皮肤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银屑病。 嗯，但是面部还是少发的。 嗯，更多的还是我们的这个躯干啊、四肢啊，也就是说我们面部以下的这些部位都有可能 也好发。对对对。 嗯，好，这是第一个，它的好发位置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其次呢，就是这个银屑病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皮疹或者过敏的情况有类似的情况，都是一个红的小斑点、小疹子。 对。 但是呢，随着发展，它会逐渐的连成片状的。 对。 在临床上也想问问刘主任，您见过这个比较严重的银屑病，这个片状能连多大呀？是一块一块的，还是说甚至比如说半个胳膊都有可能是这种皮疹的情况？ 这个片状可以，甚至于严重的时候可以，这个形成就是全身性的。 哦，就覆盖整个皮肤了。 可以达到90%以上，如果严重的话。 嗯，所以说它可能不是这种小块分布，如果严重的情况，它可能分布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对，因为这个银屑病它实际上是分为很多型，我们常见的就叫寻常型的， 嗯， 那么还有一些有脓泡型的、关节型的，最严重的叫红皮病型，就是全身都红了。 哦，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银屑病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过了这种最早的初期阶段，然后呢稍微发展发展，我们已经开始成片状了，这个时候它的颜色是这种鲜红鲜红的，还是说属于有点这种暗红色，感觉好像有淤血的那种感觉？ 对，如果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是暗的了，就是暗红色，或者 是暗淡的，不会是在这种鲜红色了。 对，鲜红一般都是初期。对， 好， 所以我们称为血热症。 嗯，好啊。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问问您，说这个银屑病是不是和皮肤的干燥有关系？他说自己的老伴儿啊，小腿上特别的干，冬天一脱裤子呢，跟下雪片似的。说小腿的正面现在呢是有巴掌大的癣，去医院看了之后，医生给他说是银屑病。想问问和皮肤的干燥有关系吗？ 严格的来说应该和皮肤干燥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银屑病呢，它的发病呢，如果是到斑块期了，它会出现一些很干的这个皮损，但是它和这个皮肤干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哦，和皮肤干燥没关系。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皮脂分泌相对没有这么旺盛了。 对， 到了冬天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跟这个人说，这个阿姨说的一样，说老伴儿腿上这个有特别干的情况，一脱裤子像下雪一样，他就怀疑是不是皮肤病和这个皮肤的干燥啊什么的是有关系。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会比较容易有这种皮肤方面的问题吗？ 是的，但是老年人的皮肤方面问题一般都是皮肤干燥和皮肤瘙痒，和这个银屑病没有正相关性。 哦，所以说银屑病也没有说这个好发年龄段更喜好于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或者年纪小的朋友，这个都不一定。 对， 嗯，中医的理论刚才刘主任跟大伙说了是和血热有关系。很多朋友说这个血好好的，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热呢？这是我们比如说和生活作息有关，还是和遗传有关，甚至说我们是感染了某些病毒啊细菌什么的才会引起我们血热的症状？ 是这样，因为中医看病呢，它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皮损的形态。 嗯， 因为这个银屑病呢，它出发它是一个红的东西，那么中医认为红颜色就是因为有热。 嗯， 那么血热它就表现为红斑，所以治疗呢就是以就是凉血清热为主。 哦，好，那这个原因咱们知不知道？比如说血热什么会造成我们的血热呢？ 是这样，一般由于初发的病人，他一般多有感染。那么感染呢，中医就认为这个就是外邪，就是风热邪气若侵袭了人体，就会引起这个体内的这种这个血热。 嗯，好，那我们就是如果是西医的理论，应该就是说抵抗力这个时候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如果像您刚才说的，一般有这种感冒啊，或者是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对。这个银屑病的这个发病诱因、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 嗯， 那么西医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感染诱发的一种免疫性的反应， 就和免疫系统有关系， 和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 嗯，但是中医我们说这个时候肯定是邪气入侵了，我们才会有这种感冒啊，或者说这种感染的情况出现。 对， 嗯，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预防，让我们避免这些寒邪入侵，然后让我们的血热症状出现？ 是这样，这个银屑病发病还是有一个体质问题。 嗯，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有这种倾向的话，有这种发病倾向的话，可能还是应该注意，因为中医认为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嗯， 那么你的这个正气呢虚弱了以后，那么邪气才可以入侵。 嗯， 如果你的正气那个很充足，那么邪气是不能 入侵的。 不能入侵，对。 对，那我们跟大伙说说吧，比如说我们的正气很足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表现？如果我们正气不足，这个时候容易让邪气趁虚而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有哪些临床上的表现呢？ 如果身体比较，如果比如说这个人各方面都比较精神呀、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都比较好，那么就说明这个我们的正气还是很 正气很足。 那么一般的来说，出发的时候，因为常常由于这个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呀、扁桃腺发炎等等，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邪气侵袭了。如果你的体质很好，那么它不会侵袭的。 哦， 那么体质不好了，它才会出现。 好，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还没有得病，我们说亚健康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比如说有点这个风吹草动，别人都没什么事儿，空调房子别人都觉得哎温度刚刚好，你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冷啊，又容易感冒，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中医理论当中的正气不足，这个时候邪气入侵的话，很有可能银屑病就会找上您。 对， 那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有听众朋友就在问啊，说这个银屑病它真的是治不好吗？在西医当中，现在根据您的了解，对于银屑病有根治的方法吗？ 是这样，银屑病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难治性的皮肤病，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在下大功夫吧，在研究它。那么西医呢，实际上主要治疗呢，因为银屑病它根据它的皮损呢，主要还是外用为主。那么现在呢，严重的呢也有这个用一些，就比如说 RVA 啊，另外还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这些呢，一个就是有不良反应，再一个就是像生物制剂是非常昂贵的。也有很多副作用。这是西医的方法，主要还是靠外用药。 外用药。 对对对。 这个外用药是不是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这种激素类的东西？ 对，激素是一部分，还有一些非激素药，比如说维酸的一些软膏，还有一些这个钙铂三醇等等这些药膏。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这个病的时候啊，就提到了说这个病呢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很多朋友也反映了说这个抹药的时候吃药的时候感觉哎好点了，这一停药又反复了，甚至比以前还严重了。 对 对 它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杀不死它，杀不灭它？ 是的，是的，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常常就是病人常常用一些比较快速的药，就是一般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或者药水。那么这个呢，就是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会当然一用它可能会减轻，但是一停药它就会加重，甚至于越用越无效。 反复。 对对对，所以银屑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不能过度用药，就过度治疗反而更不好。 也就是说这个药我们该用的时候用， 对， 该停的时候还得停。 对，相对来说能用轻的就不用重的。 好，这是西医我们提到了，更多呢是以外用药为主，现在也有一些内用的和这种生物制剂了。那中医治疗银屑病咱们有没有什么优势？像您刚才说的，像这种激素类的药膏我们不能经常抹，像中医我们能不能通过内调的方法，甚至我们说这种清热去火的方法，让我们这个血热的情况减轻它？ 是这样，中医治疗银屑病最擅长的还是一些就是进行期，就是初期，那么他用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方法，那么很快的会把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但是呢，银屑病它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 是因为它是很容易复发的。对，它比如说一般来说冬天就是秋冬季节它会发作的比较明显，到春天也比较厉害，但是夏天它就会减轻一些。到第二年比如说治好了，第二年的秋天它 又出现。 对对对。 这个具体原因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和干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关系。 对，刚才我还忘了说，就银屑病的西医治疗还有一个就是照光，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用一些紫外线的这个 UVB 吧，载波 UVB 治疗。那么为什么冬天厉害夏天轻呢？就是夏天的阳光比较充足， 太阳比较大。 对对对。所以呢日常来说多晒晒太阳或者是海水浴啊，这样会对银屑病是有帮助的。 是有缓解这个症状的情况。 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刘主任告诉大家了，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它的一个好方法。但是中医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内调的方法，在它的这个我们说初期早期的时候进行一个我们说清热的这种治疗，排毒的治疗，让它这个症状得到控制，甚至我们说是不是有可能让它不发出来，发得特别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如果是初次发作，那个用中药治疗很多都不再复发，但我们并不能说它是治好了，它只是说就是 控制住了 就没有复发。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得多注意，如果我们不让这个正气存于我们体内，再让这个我们说这些外邪入侵的话，依然有可能再次发作。 是的。 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啊，现在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呢， 各有所长，西医是不是见效更快一些、嗯、比如说抹一些激素类的药膏见效更快一些，但是呢它存在着弊端、嗯、不能长期抹，如果抹得过多的话，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有可能受到刺激、嗯、产生依赖，越用越严重，越用越多，甚至一停药的话反复的更多了。那中医呢，它的这个我们说见效稍微慢一些，但是呢它可以很好的在初期的时候控制住它，甚至让它之后不再复发。那接下来也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专家，说自己的这个肘关节和膝盖的关节的部位呢各有一个红色的癣样的东西，摸起来啊有一点硬硬的，但都不是特别的大，身上其他部位呢没有发现，想问问这有可能是银屑病吗？胳膊肘和膝盖，这应该是我们的关节的部位。嗯、 对， 嗯， 胳膊肘最容易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老百姓说的那个，就是就我们说的神经性皮炎， 就牛皮癣。 对，牛皮癣。但是呢，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要到医院去判断，因为银屑病呢，它主要的鉴别特点就是它在一个很厚的这个皮损上，它还有一些一层层的白屑。 嗯， 但如果是神经性皮炎呢，它就没有那层很厚的白屑，只是、 哦、你就看它会不会爆皮儿。如果这个癣上还爆皮儿的话， 对，爆的就是像云片状的，就是白屑 啊， 白色鳞屑，那么这可能就是银屑病， 就有可能是银屑病了。嗯， 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就是神经性皮炎。 嗯，在银屑病，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说发展到一段时间，可能呈现出来这个癣啊、斑呐、啊，然后上面有这个白屑。像早期的时候，我们说很多的这种皮炎也是这种红红的点点。早期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和这种皮炎做混淆啊？ 对。在早期，有的很多病人往往初次发作的时候，往往被误诊为过敏性皮炎，但是 不当它是银屑病。 对对对对对。但是过了一个，就是说你自己鉴别，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在这个红点上，你轻轻一拨，它会出现一层层的白皮。 哦，会掉皮儿。 对，这样的你就可以确诊为银屑病了。 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银屑病和我们日常经常见到的一些皮肤疾病会不会有一些鉴别的方法。如果真得了银屑病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缓解的中医方面的好方法呢？也希望刘主任教给我们。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67，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0，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今天的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刘瓦丽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恼人的银屑病。得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现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很好的根除的方法，我们更多的是缓解它和控制它。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请教一下刘主任，有没有一些中医我们说这种好的方法，能够比如说通过外敷甚至是洗的方式，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也希望刘主任教我们一些小窍门哈。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如果您被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所困扰的话，都可以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 有家门在带上地图。 好的，刘主任，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银屑病的话题。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跟大伙儿说了银屑病的这个发病位置啊，其实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喜好。除了面部之外，其他的部位都是比较好发，甚至头皮里面都有。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也说了银屑病会和一些皮疹甚至过敏的情况有类似的这个症状，都是一个小红点儿。但是您提到我们分辨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就是把这个小红点上我们用手指甲稍微抠一抠，挠一挠，如果它呈现这种白色的这种东西，片状的东西，就有可能是银屑病了。如果只是过敏的话，挠完了之后它应该还是一个小红点儿。 对对。 那除了这个早期的这种情况之外，我们还会不会比如说和一些其他的我们皮肤上面的常见这种疾病有混淆的情况？其实一说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起这个白屑屑啊，起个白皮儿啊，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和我们说皮肤的这种干燥的情况做联系。 对， 这两个是不是也容易有混淆的情况呢？ 对，银屑病其实最容易混淆的是有一个叫玫瑰糠疹。这玫瑰糠疹，因为它刚开始得的时候也是起红斑，小红点。 哎呦，这个玫瑰糠疹，我是前一段时间真是得过这个疾病。 对， 后来我去医院看，我当时吓坏了，我说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啊？开始起着一块一块的，像癣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医生告诉我看完以后说是玫瑰糠疹，然后也没给我开药，然后呢说也不用抹，说回去过两天自己就好，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早期的时候和玫瑰糠疹真是很难区别。但是玫瑰糠疹呢，第一是自限性的病， 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好。 对对对对。再一个，玫瑰糠疹就没有那么多鳞屑了。 它也是一个红色的，像癣一样的东西在身上。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呢也会越起越多这样的情况。 对， 跟您描述的这个银屑病早期还真是挺相似的。 是， 但是它的唯一区别就是没有这个白屑屑，没有这个白片片。 白屑屑少，也有有白屑，但是非常少。 不像这个银屑病，它这个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起白屑。 对对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会传染吗？还有想问问会不会遗传呢？其实很多这个皮肤疾病啊，大家看过之后啊都会有一个想法，这皮肤病都会传染，得了之后呢跟别人接触都会传染给别人，是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呀？ 对，银屑，对，皮肤病其实看起来不舒服，但实际上皮肤病传染的还真不多。 有好多朋友一看，哎呦这有皮肤病，都觉得哎呦肯定会传染。 尤其是银屑病是绝对不传染的。但是呢银屑病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概率。 哦，它有遗传的倾向。 对。 好，还想问问这个小顺儿，就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银屑病的遗传概率到底有多少啊？怎么样来尽量避免它呢？还想问问这种寻常型的银屑病，它会转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关节型的银屑病吗？为什么原来只有一小块，然后现在可能几乎全身都会被发展成为，而且说了一直还在治疗过程当中，还在不断发展，这是为什么呀？ 是这样，银屑病的遗传的概率大概是，因为现在做的统计学大概是30%几左右。 哦，三分之一有遗传的倾向。 对。但是一般来说，银屑病是寻常性银屑病，一般不会转为关节性银屑病的。但是呢，这两型呢，它不是同时存在，有些人呢，往往是在过了几年以后，它最后发展到关节型的。但是一般来说， 因为银屑病的整个的这个发病率，寻常银屑病大概占90%几，其他的才是关节型的或者脓泡型的。 嗯， 对， 嗯，所以说这个寻常型的和关节型的其实两个它是不会相互转化的。 对对， 嗯，不是说寻常型的我严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关节型的， 有小概率有转可以 有可能， 对， 但大部分其实这是我们说应该是两个致病的原因。 对， 所导致的， 对对对，嗯， 他还想问问为什么一直在治疗，原来是一小块，现在还发展到全身都是啊？这是没选对药吗？ 他是这样，银屑病的这个发病呢，它是发作一次，顽固一次，越治越重，所以呢， 哦， 最开始的就不用，就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一种不用太积极的治疗， 哦， 所以它因为它还再一个还是和刺激有关系，和精神呀，精神因素啊等等都有关系。 嗯， 对， 那其实就是回答了他这个第二个问题，嗯，就是如果银屑病得了的话，应该怎么避免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跟精神的压力有关系， 有关系，对， 嗯，和日常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作息甚至饮食习惯这种辛辣刺激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对，中医很讲究这个饮食忌口， 嗯， 就是认为这个辛辣的和发物还是少吃。 嗯， 对， 而且尤其是就跟我们说这个跟血热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在发病初期应该注意一些。 嗯，饮食我们保证清淡一些， 对， 同时呢，我们不要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对， 这些对于银屑病的这种缓解都是有好处的。那但这个朋友说了，已经在治疗了，但是小顺不知道您，比如说现在是通过中医的方式还是西医的方式，您到底是怎么治疗的？比如说是外用啊，还是内服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对， 跟我们说一说， 是不是正规治疗？对，这都很难说，对。 哦，也就是说银屑病其实在临床上你也接触到很多患者不规范不正规的这种治疗， 对， 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个街边啊看到好多这种我们说牛皮癣一样的小广告， 对， 都是什么根治银屑病，然后什么祖传秘方，这些是不是都没有那么可信呢？ 是，现在是就是我们要这样理解，凡是做广告越多的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病， 越治不好， 对，没有人谁说 越要做广告， 对，没有谁说去贴广告说治感冒，因为它可以自愈的。 嗯， 对， 所以说这种我们规范性的治疗，嗯，尤其是正规的治疗，甚至我们说这个足疗程足周期的这个治疗也都非常的关键， 对，很重要。 嗯，好，所以说小顺您现在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你也可以把你的治疗方案发过来让刘主任帮您把把关，看看这个治疗方案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正规的这种治疗方法， 对， 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用错了方法的话，用错了这种比如说抹的这种药，也有可能治不好它，还让它更严重， 是不当的治疗它会加重的。 哦， 对， 其实对于这种皮肤疾病啊，很多朋友如果出现了这种一开始的这种红疹啊或者是这种癣的情况，我们最经常的就是自己买点药膏抹一抹， 嗯， 什么皮炎平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嗯， 我们说这种消炎的这种药膏，嗯，自己先抹一抹。想问问比如说牛皮癣这样的一个啊，不是这个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嗯，我们能用比如说这种药膏自己先抹一抹吗？ 最好还是到医院，因为有的时候正因为就是这个病正因为这么难治，就因为很多病人呢他初期他就是自己抹药， 哦， 就比如说皮炎平之类的，皮炎平之类它就是一种激素药膏， 嗯， 他当时抹一抹可能就好了，但是病情也越来越顽固了， 哦，也就是根儿其实我们没有除它，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稍微好了， 对， 嗯，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在早期的时候是银屑病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治疗。在早期尤其是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法，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可以很好的控制它，减少它复发的几率，甚至我们在之后如果控制的好的话有可能不再复发。 是，嗯，是的。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现在好多治疗这个皮肤疾病的药啊都是含有激素的，自己也知道激素类的药膏呢不能长时间用，但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发作不抹药呢又特别严重，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就是银屑病的治疗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法， 嗯， 除了外用药以外，还有我们还有比如说中药药浴，这也是一个方法， 嗯， 另外可以配合就是照光啊，比如说夏天你可以 紫外线， 对，夏天可以照晒晒太阳， 嗯， 或者是游游泳啊，露天游泳，这些都对银屑病是有帮助的。 嗯，这个刘主任上半段的时候提到，像紫外线，这个我们说太阳光中的这个 UVB， 对于胰腺病是有好处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晒一晒、 嗯、 但是提醒大家您就别再涂着防晒霜然后再去晒了、嗯、这个时候把这个我们说 UVB 都已经吸收掉了、 嗯、 可能对于缓解它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但是晒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讲究，大中午的大太阳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出去晒是不是也有可 能 晒伤它们？ 对对 对, 对，是是是是是的、 嗯、我们还是得控制，稍微找一个我们说早上或者是晚上太阳没有那么毒辣的时候，我们稍微延长一下自己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段。 是是， 嗯，好。那除了我们说外用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刘主任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像中药有一些药浴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这种外用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缓解。那是不是您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儿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瘙痒啊、爆皮啊，甚至胰腺病的这种初期的情况，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这种药物的药浴来进行缓解呢？ 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中药呢，它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 嗯，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脾损呢，选择不同的外用的中药 啊、哦，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说表现，可能配置的这个方子也不一样。 对对对。 啊、哦，咱们一个一个来跟大伙儿说吧。 啊、如果是这个进行期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热症， 嗯，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清热凉血解毒的一些中药，比如说金银花， 嗯， 生地、丹皮、土茯苓， 嗯， 土大黄， 嗯， 等等。那么对于一些慢性的肥厚的这个脾损呢，我们就应该选择一些散结解毒的这些药，比如说白吉利，王不留行，还有刚才说这个土大黄啊、五倍子啊、 嗯、 等等。 啊，用这些、 嗯、 这个我们说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临床表现的症状。 对对对。 第一种的这个症状我们说需要清热的这种症状，是不是更多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它是这种红的这个情况，甚至是发散性的这种状态。 对 对, 对。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清热型的。 嗯、 刚才呢刘主任也和大伙说了一些这个药哈、 嗯。 那这些药我想问问您，比如说通过这种药浴的方式、 嗯、 是我们泡一泡然后擦就行，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煮一煮，煮完煮出这个药汁儿之后然后进行浸泡？ 对，我们最好还是煮一煮 啊、哦，还是煮一煮。 对对对， 虽然是我们说这种外用药啊，这种外洗的方子，但是我们也最好是煮一煮，把这个药效煮出来。一般比如说煮多长时间呢？因为煮中药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有的朋友说、这种发散型的药不能煮太久，煮一个十分钟就应该停火，还有朋友说这药煮得越多煮得越久药效越好，这个有效的物质才能释放出来、到底该怎么煮啊？ 它是这样，就是外用药和吃的药、 内服的药 和内服药是不一样的、 嗯、 一般来说外用药煮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不需要太久，一般煮多久呢？ 一般15分钟左右、 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而且这种外用药是不是我们和内服的药我们都知道，像中药需要把这个药材先浸泡上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煮，像这种外用药我们也需要浸泡之后再煮吗？ 对，也需要浸泡， 也需要有一个泡药的过程。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这个溶解的过程。另外呢，就是外用药呢，一般来说如果是用外用药洗，我们要做一个布袋，把这个药装到这个布袋里 啊， 最后洗只是用这个药汤子 洗， 对，不是用药渣子洗 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煮完了之后药渣子我也敷在上面，这个时候呢能更好的浸透它，其实没这个必要。 对， 我们用药汤就行了。 对，可能有刺，如果过度刺激对皮肤损害更大。 嗯，因为很多这个药渣啊其实它还是比较粗糙的、比较锋利的， 对 我们皮肤如果有这种划伤的情况， 对， 可能是不利于它去进一步的好转。那跟大伙说的这是发散型的，我们是用这种清热的药、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厚，像这种比较厚第二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用手摸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皮肤和其他的皮肤不一样，它比较硬、这种情况要用第二种。 对，我们用肉眼看就能看出来，它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肥厚的斑块， 嗯， 然后上面的那个皮就是有白色的鳞屑也非常厚， 比较多的。 对对对对， 嗯， 而且它主要是大块，不是小块， 不是小块的。所以说不同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我们得选择不同的这种药浴方子。 对， 这两个药浴方子大家伙没记下来没关系，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文字的方式发送给大伙，我会整理成文字然后呢告诉大家伙到底是哪些药物。我们刚才推荐了两个不同的方子，那各比如说每一味药材的这个重量是多少克比较合适呢？ 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如果是有条件 药浴，那么最好有一个木桶， 哦，就是全身都泡进去， 全身都泡进去，这样呢药材就需要非常多， 嗯， 每一种药至少要50克以上， 50克以上， 对，但如果是家里没有这种条件， 嗯， 那么只是找一个就煮一煮，然后用盆用小 毛巾啊或者纱布 擦 的， 那就 外敷啊， 对，那就不需要太大的量了，大概每一种药大概15克20克就差不多， 15到20克就行了， 对对对， 嗯，好，那这些药材也是我们选几味就行，还是说你 选个3-5味吧， 哦， 5味左右吧。 好， 嗯， 刚才这刘主任说的这个药材啊， 嗯， 其实是种类比较多的， 嗯， 我们可以从其中选择3到5味药材， 嗯， 然后呢煮水，时间也不用特别长， 嗯， 15分钟左右， 嗯， 煮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药汤可以浸泡我们这个患处，这个时候呢是有缓解的这种症状的。 嗯 嗯，好，那我们说内服的药是不是今天就没法跟大伙推荐了？因为内服的药就得根据，不是说根据临床表现了，得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了。 对对对。对， 嗯，好，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网络平台可以看到，比如说治疗银屑病的这种药有很多呢，甚至说什么祖传秘方，咱们千万不要轻信，因为真的中医治疗银屑病啊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您这个属于热性体质寒性体质都有可能有银屑病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每个人用的方子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方子了。嗯， 它是这样，我先 啊， 现在有一些人呢，就是不法的这些商人，他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 嗯， 他往往用一些有毒的药，包括一些重金属的药， 哦， 也能够取得疗效，但是他会对身体有一个 副作用比较大， 对，一个很大的伤害。 嗯，所以说咱们还是得谨慎哈。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治疗银屑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中西药并用呢？既用西药，同时也用中药？ 可以的，我觉得并不矛盾，你可以吃中药。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西药的药膏，比如说卡波三醇等等， 嗯， 这都是非激素药膏 啊，都是可以的。 对 啊，小顺又发来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自己一直是在3甲医院正规治疗的，既然是3甲医院，估计这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手段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他说也都是以中医为主，之前呢照过黑光。不知道跟您说的这个， 是的， 就是您这个说的治疗方式哈。但是他说为什么突然一下变得严重了，他说因为前两年足部有骨折的情况，骨折之后这银屑病就发展快了。这骨折和银屑病有关系吗？ 是这样，他骨折以后肯定精神不好，那么精神因素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嗯， 对，精神压力大了， 有可能会影响到。 对， 嗯，那像这个朋友，他现在也在3甲医院治疗着呢，然后呢， 嗯， 也照过了您刚才说的这个， 嗯， 我们说用光， 嗯， 这种紫外光的这种方式也照了，但是依然是不断的进展。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家医院或者换一个医生，因为他总是每个医生他有自己的局限性， 啊， 对吧？ 哦，您可以先试试换一个， 嗯，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您可以换个医院换个医生，我们综合一下，甚至您可以把您之前医生给您开的这个方子给您的治疗手段您拿给下一个医生看看， 对， 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 对， 或者他说哎，我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更好， 对对对， 嗯，可以进行调整。所以小顺您可以试一试哈， 嗯， 因为银屑病啊确确实实它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这个疾病，现在我们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说某一个药或者说某一个手段对银屑病是有特别的这个全部的疗效，我能根治它，现在都没有， 是 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中医西医， 是 我们都得不断的探索。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的话，您可以换一家医院，让我们再去试一试。对于银屑病的治疗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样的就是有这种反复的周期，如果我抹这个药或者说我吃这个药多久不见好转，甚至进一步严重了的话，我就不能再吃药，我得赶快再找医生给我换一个方子或者说换一个医院了。 对，如果是吃中药呢，也应该注意到这个因为毕竟好多清热解毒的这些药对身体还是有损害的。 嗯， 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吃到2-3个月应该要做一个体检。 哦，2-3个月就建议您复查一次了。 对对对， 啊，咱再别这么实在着，2-3个月发现不好甚至更严重了咱也继续吃，觉得还没有吃够，然后呢再吃几个月就能好，2-3个月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复查一下，尤其是不但没好转反而更严重的情况，您更得留一个心眼了。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时间有限。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说，吃了一年多的药了，然后呢还包括了一个叫三黄清口服液的药，说身上依然是有几处皮损，一直处于这个状态，也不好，但是也不恶化，想问问这样的状态能不能够停药呢？这药停的话是马上停啊，还是循序渐进停啊？ 因为我不知道他吃的药是中药还是西药。 嗯， 如果是在，因为我觉得这个疾病呢和这个这个气候，就和这个天气是 也有关系， 季节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如果是在夏天，那个皮损呢就在几块，就有几块，你可以停一停， 可以停一 停。对对对， 嗯， 如果没有进展的话。 嗯，好啊。其实关于这个停药啊，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西医上面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我们不能长时间抹。像中医，我们吃的这种内服也好，外用的药，是不是也不能一直天天洗啊？也得是有周期、有阶段的吧？ 是的，是的。 那这个周期阶段一般，比如说是多久？也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中药一样，两个月左右。如果还不好转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看一看了吗？ 是这样，如果是吃中药呢？原则上来说，应该两个星期要调一次方子。 哦，两个星期就得调一次。 对，对如果两个月还不好的话， 就彻底换方了。 对，肯定不是彻底，肯定要换大夫，或者是分析一下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或者停药，可能采取其他的这种手段了。 对对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像中医治疗银屑病，两周左右，我们就建议您可能这个时候得去医院 调方子， 看一看，比如说好转了，可能有一些药我们就要去除了。如果严重了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药材的这种重量啊就要加大，甚至我们说要换药材了。 对， 嗯，好，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也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 我的出诊时间，在广门医院是周一全天，周二上午。 嗯，周一全天和周二上午，大家还可以在广安门中医院的皮肤科继续找到刘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郭希恒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熬夜的危害不可小视。最近世界杯，估计熬夜的朋友不少，想要减少熬夜对身体的伤害，欢迎您收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